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365。 你好，我是徐飞。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西雅图 IT 公司之 Real Networks， 一个帝国的兴衰。上，互联网行业的每一次泡沫都代表着一场旷日持久的血战。一场战争里，很多公司活了下来，有的甚至还披荆斩棘，发展成了独角兽。但也有很多公司在竞争中倒下了，哪怕它曾经是一个帝国。有的只剩下苟延残喘，甚至消失在浩浩荡荡的历史发展大潮中。我们必须说，互联网行业的时间流速是传统行业的十倍，所以十年的时间可以让一个企业兴盛，十年的时间也可以让一个企业衰败，甚至再过十几年，一切烟消云散，没有人再会记起。但很多时候，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历史，命运的女神也并非没有给予过机会，只是在命运降临的伟大瞬间，天才者能够把握机会，而庸碌之人则会葬送帝国。比如曾经连续错失了搜索、社交、移动的微软，在命运女神给予最后一次机会降临时，以大毅力、大决心全力而进，所以今天在云计算的光辉下活了下来。今天我要说的主角是一个曾经兴起最终又倒下的帝国。在西雅图派克市场周围一个不起眼的楼宇里，有一家叫做 Real Networks 的公司。这家公司既不起眼也不知名，很多人一直以为西雅图的知名企业，特别是知名的 IT 企业，不是微软就是亚马逊了，也很少有人还记得这个曾经改变了整个互联网的 Real Networks， 一个曾经在西雅图名声绝不亚于前两家，并且和微软战斗过多年的企业，一个本来可以取代今天的苹果却已然倒下的大帝国。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，如果提起所谓的 RM 或者 RMVB 视频格式，我想没有人不熟悉吧。对，他们就是这家公司的产物。 Real Networks 公司创办于1994年，创始人是罗布·格拉泽。在创办这家公司之前，格拉泽在微软已经效力了十多年。随着微软的上市和不断拆分，作为微软的早期员工，他已经赚够了可以花大半辈子的钱。我们常说衣食无忧之后，一个人最想做的事情除了休息，可能就是实现人生的理想了。格拉泽估计也是如此。格拉泽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互联网上的问题，就是网页怎么可以没有声音和视频呢？在互联网内容空前繁荣的今天，我们可能很难想象格拉泽那个时代的互联网，彼时的上网体验是非常恶劣的。一只猫拨号只有 56K 的网速，最多可以提供 7KB 的下载速度，而 7KB 还要被这样的那样的消耗一点点，因此留给视频跟语音的带宽不是一般的可怜。对于很多技术人员来说，在那种情况下去做视频语音的在线业务无异于异想天开。而且由于带宽的限制，互联网当时还处于艰难的生长状态，互联网上的资源非常少。被誉为互联网第一股的雅虎，在登陆纳斯达克上市的时候，也就雇佣了一些人，手工编辑整理了一下全球互联网的信息就可以了。在那样一个全球互联网资源都可以用人力服务的年代，实现视频和语音的在线传播，真的是一个非常超前的想法。然而格拉泽决定做这样一件事情，而且不单有想法，他还提出了技术方案。在那个时代背景看来，这无疑是非常值得敬佩的一个人。当然我们还有一句话，到底是风口上的猪还是真英雄，只有等风平浪静之后才见分晓。格拉泽至少看起来像一位英雄。 Real Networks 凭借格拉泽的技术，实现了在 56K 拨号前提下对音频和视频的在线播放。音频是首先实现的，然后是视频。当然在那样的互联网条件下，用户肯定无法体验到今天的大屏幕高保真的画面和音质，他们能够看到的只是画面失真、音质一般的在线直播。然而即便如此，这依然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。如果这件事很容易做，为什么各大公司都没有办法提供类似的技术来实现呢？ Real Networks 公司早期非常成功，虽然它的技术在今天看起来并不新鲜，但当时绝对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。它做到了以往其他公司都做不到的成就。其技术上主要有两个方面比较独到。第一是压缩算法很强，虽然失真的厉害，但是压缩之后比其他格式小很多，这也就为互联网传播，尤其是速度很慢的第一代互联网传播图像和音频提供了基础。第二，它是第一次在互联网媒体播放上引入了流媒体的概念， Real Networks 技术可以做到一边下载一边播放。我们今天看来，这个流媒体思想已经遍地开花了，但是那个时候绝对是创新性的一项技术。在这两项技术的基础上， Real Networks 还有一点特别厉害，它可以根据网络带宽的好坏来动态的调整传输的视频声音的质量。在网络带宽好的时候，用户就可以看到清晰的视频，网络带宽不好的时候，那就只能将就了。这种自适应的能力在当时互联网发展早期还是非常有利的，也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独此一家的技术。 Real Networks 凭借他们精湛的技术，在1995年的时候就通过音频转播了西雅图水手和纽约洋基棒球队的比赛，这场比赛为这家公司赢得了巨大的声誉。在这之后，他又第一次在互联网上转播了 NBA 的视频比赛，我想这可能为格拉泽后来进入视频订阅打下了基础。 NBA 的转播在当时非常轰动，其效应对于互联网的发展演进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。在 Real Networks 成立的前几年，这家公司的技术发展得非常迅猛，之后这家公司迅速上市，然后股票就飞起来了。从1998年登陆纳斯达克以后，到2000年大涨了近40倍，2000年顶峰的时候其市值超过了现在 Twitter 的市值，这还没有算上通货膨胀的影响。在当年看来， Real Networks 当然还比不上当时的微软、Intel、思科那么庞大，但是却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鳄了。据统计，在2000年的时候，整个美国互联网上有关视频直播的内容超过 85% 使用了 RM 格式。然而这是 Real Networks 确定统治地位的一年，也是 Real Networks 由盛转衰的一年。格拉泽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见过这么高的股票了。在 Real Networks 如火如荼开展业务的时候，格拉泽的老东家也开始眼馋了，有钱的地方大家谁都想来插一脚，微软也不能免俗，于是转急杀入了媒体这一行，推出了后来著名的 Windows Media Player。 微软的手段在这场战争里也表现得淋漓尽致，如同对待网景公司一般，再次采用了一贯的免费加捆绑策略。 Windows Media Player 推出来就是免费的，而 Real Networks 最新的播放器则需要40美元来购买。微软的流媒体服务器也是免费的，而流媒体服务器在 Real Networks 却是当时最重要的盈利点。当时市面上除了 Real Networks 就是微软的 Windows Media Player 和苹果的 QuickTime， 但是这两个竞品的策略都是免费。这大致就是当时的市场状态了，一个优秀但收费的产品外加两个不算优秀却免费的竞品。要是不出意外，就如同微软 IE 对网景公司的战争一样，前者靠免费策略击垮了后者，然后占据了主流的位置，从此就可以横行天下开始收费。这无疑是微软希望看到的，但不是 Real Networks 想要面对的。诚然微软当时有司法部的压力是没错，只是那个时候的比尔盖茨做生意也是相当的野蛮，似乎显得不给别人留活路。微软来势汹汹，格拉泽和 Real Networks 也必须面对这场战争的胜负，对双方来说都非常的重要。当然现在你我已经知道了结果，但可以换个角度想一想，如果你是那个时候的格拉泽，你会怎么应对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